最近，共产党、俄罗斯共产主义者和德国共产党分别成立了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筹委会和庆祝太阳节筹委会。庆祝伟大的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坦桑尼亚筹委会在塔累斯萨拉摩宣告成立。筹委会决定在太阳节之际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来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另外，英国新共产党、英国先军政治研究协会、英国主体思想研究小组和英国朝鲜友好协会近日联名成立了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英国筹委会。